七转八转，他终于找到了一位叫做汪文言的进士。据说此人神通广大，手到擒来。汪文言呢，答应开始活动。他七转八转找到了一个能办事的人，魏忠贤。当然，鉴于魏忠贤同志啊对他极度痛恨，干这件事儿的时候他没有露面，而是找人代理。魏忠贤接到消息，欣然同意，并开出了价码40000，熊廷弼不死。汪文言非常高兴啊，立刻回复了熊廷弼，告诉他这个好消息以及所需银子的数量。很可能不是40000啊，毕竟中间人呢，也要收费的。以汪文言的秉性，拿中介费是一定的，拿多少是不一定的。但这次他一文钱也没拿到，因为熊廷弼拿不出40000。拿不出钱，事情没法办，也就没了下文。但魏忠贤不知是手头紧呐，还是办事认真负责，发现这事儿没消息了，就好了奇，派人去查。七转八转，终于发现那个托他办事的人竟然是汪文言。过分了，实在过分了。魏忠贤感受到了出奇的愤怒，和我作对也就罢了，竟然还要托我办事儿，吃我的中介费。拿不到钱又被人耍了一把的魏忠贤，国仇家恨顿时是涌上心头啊，当即派人把汪文言抓了起来。汪文言入狱了，但这只是开始，魏忠贤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他把东林党人拉下水。但事实再一次证明，冲动的是魔鬼。一时冲动的魏公公惊奇地发现呢，他又撞见鬼了。汪文言入狱后审来审去毫无进展，别说杨莲、左光斗，就连汪先生自己也在牢里过得是相当的滋润。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除汪先生自己特别能战斗外，另一个人的加入也起了极大作用。这个人的名字叫黄遵素，时任督察院督察御史。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知道他的人比较多。但呢，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儿子，黄宗羲。如果连黄宗羲都不知道啊，应该回家多读点书了啊。在以书生为主的东林党里啊，黄宗素是个异类。此人呢，深谋远虑啊，凡事三思而行，擅长权谋，与汪文言并称为东林党两大智囊。得知汪文言被抓后呢，许多东林党人都很愤怒，但也就是发发牢骚，真正做出反应的只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黄遵素。他敏锐地感觉到魏忠贤要动手了，抓汪文言只是个开头，很快呢，这场战火就将延伸到东林党的身上，到那时一切都迟了。于是他连夜找到了锦衣卫刘乔。刘乔是任锦衣卫镇抚司指挥使，管理诏狱。汪文言就是在他的地盘坐牢，这人品格啊还算正派，所以黄遵素专程找到他疏通关系。黄遵素表示，人你照抓照关，但万万不能牵涉到其他人，比如左光斗、杨莲等等。刘乔是个聪明人，他明白黄遵素的意思，便照此意思吩咐审讯工作。所以汪文言在牢里满口胡话，也没人找他麻烦。而另一个察觉魏忠贤企图的人是叶向高。叶向高毕竟是见过世面的，几十年啊朝廷混下来，一看就明白，即刻上书表示汪文言是自己任命的，如果此人有问题就是自己责任，与他人无关，特请退休回家养老。这个叶首府不愧为老狐狸，他明知道朝廷是不会让自己走的，却偏要以退为进，给魏忠贤施加压力，让他无法轻举妄动。看到对方摆出如此架势，魏忠贤退缩了。 太冲动了，时候还没到啊。 在这个回合里啊，东林党获得了暂时的胜利， 却将迎来永远的失败。抓汪文言时，魏忠贤并没有获胜的把握，但到了天启四年五月，连东林党都不再怀疑自己注定失败的命运，因为魏公公实在太能拉人了。几年之间呢，所谓重政迎朝已经变成了重寿迎朝，魏公公手下那些飞禽走兽呢已经遍布朝廷，王体乾掌控了司礼监，顾秉谦、魏广辉进入内阁，徐显纯、铁耳庚控制锦衣卫，六部里呢只有吏部部长赵南星还苦苦支撑，其余各部到处都是阉党，甚至管纪检监察的督察院六科都成为了阉党的天下。对于这一转变，大多数书生的解释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道德沦丧，品质败坏等等等等等。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实在。魏忠贤能拉人，因为他实在。你要人家给你卖命，拿碗白饭对他说此去路远，多吃一点儿，那是没有效果的。毕竟千里迢迢，不要脸面，没有廉耻，来投个太监，不见点干货，心里很难平衡。在这一点上，魏公公表现得很好啊。但凡投奔他的，要钱给钱，是要官给官呐、啊，真金白银不打白条。相比而言呢，东林党的竞争力实在太差了，什么都不给还难进，实在有点难度过高。如果有人让你选择如下两个选项啊，一，坚持操守，坚定信念和理想，一生默默无闻，家徒四壁，为国为民辛劳一生；二，放弃原则，泯灭良心，少奋斗几十年，青云直上，升官发财，好吃好喝，享乐一生。在这个五人墓碑记啊，上面有这么一行字：嗟乎，大燕之乱，以尽身之身而不改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于？不用回答啊，我们都知道答案。这个很久以前呢，我曾经看过一部电影，那么这个电影里的黑社会老大呀，在向他手下训话。他说，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这个世界上没有黑社会了，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变成了黑社会。这句话在魏忠贤那里已不再是梦想。他不问出身，不问品格，将朝廷大权呢赋予所有和他一样卑劣无耻的人，而这些靠跪地磕头自认孙子才掌握大权的人，自然没有什么造福人民的想法，受尽屈辱才得到的荣华富贵，不屈辱一下老百姓，怎么对得起自己呢？在这种良好的愿望驱使下呀，某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开始陆续发生。比如某县有位富翁啊，闲来无事杀了个人，这个知县秉公执法判了死刑，这位仁兄不想死，就找到一位阉党官员，希望能够拿钱买条命，很快就得到了答复，10000两。这位财主同意了。此外呢，他还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杀掉那位判他死刑的知县，因为这位县太爷太过公正，实在让他不爽。还是阉党的同志实在啊，收钱之后立马放人，并当即捏造罪名把那知县干掉。无辜的受害者，正直的七品知县，司法正义全加在一起也就10000两。事实上这个价码还偏高。搞到后来呀，除这个封官许愿外，魏忠贤呢还开发了新业务卖官。有些史料还告诉我们，当时的官职啊都是明码标价，买个知县大致呢就2000-3000两，要买知府5000-6000两也就够了。如此看来呀，那位草菅人命的财主还真是不会算账，索性找到魏公公，花一半钱买个知府，直接当那知县的上级， 找个由头把他干掉，还能省5000两，亏了啊，真亏了。自开朝以来，大明最黑暗的时刻终于到来。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为了获取权力和财富，所付出的尊严和代价，要从那些更为弱小的人身上加倍掠夺，蹂躏、欺凌、劫掠，不用顾忌，不用考虑，我们可以为所欲为。因为在这个时代，没有人能阻止我们，没有人敢阻止我们。几年来啊，这个杨莲一直在看，他看见那个窝不住的太监，抢走了朋友的情人，杀死了朋友，坑死了上司，却掌握了天下的大权，无需偿命，没有报应。那个叫天理的玩意儿啊，似乎并不存在。他看见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在明代历史上，从来不缺重量级的坏人，比如这个刘瑾啊，比如严嵩。但刘瑾呢，多少还读点书，知道做事儿要守规矩，至少有个底线，所以他明知李东阳和他作对儿，也没动手杀人。严嵩虽说杀了夏言，至少还善待自己的老婆，而这个魏忠贤是一个文盲，逼走老婆，卖掉女儿，他没有原则，没底线，阴险狡诈，不择手段，已达到无耻无极限的境界。他绝了后也空了钱。当杨莲回过神来，他才发现自己身边已是空无一人呐，那些当年的敌人甚至朋友同僚都已经抛弃良知，投入了这个人的怀抱。在利益的面前，良知实在太过脆弱，但他依然留在原地一动不动，因为他依然坚持着一样东西，道统。所谓道统啊，是一种规则，一种秩序，是这个国家几千年来历经苦难挫折依旧前行的动力。杨莲和道统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小时候啊，道统告诉他，你要努力读书，研习圣人之道，将来啊报效国家。当知县的时候，道统告诉他，你要为官清廉，不能贪污，不能拿不该拿的钱呐，要造福百姓。京城皇帝病危，野心家蠢蠢欲动，道统告诉他，国家危亡，你要挺身而出，即使你没有义务，没有帮手。一直以来呀，杨莲对道统的话都深信不疑，他照做了，并获得了成功。是你让我相信，一个普通的平民子弟也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坚持不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千古留名的人物。你让我相信，即使身居高位，尊荣加身，也不应滥用自己的权力去欺凌那些依旧弱小的人。你让我相信，一个人活在这世上，不能只是为了自己，他应该清正廉洁，严于律己，坚守那条无数先贤走过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现在我有一个疑问，魏忠贤是一个不信道统的人，他窝不作，肆无忌惮，没有任何原则，但他依然成为了胜利者。越来越多的人放弃了道统，投奔了他，只是因为他封官给钱如同送白菜。我的朋友越来越少，敌人越来越多，在这条道路上我已是孤身一人。道统说，是的，是的，这条道路很艰苦啊，门槛高，规矩多，清廉自律，家徒四壁，还要立志为民请命，一生报效国家，实在太难。那我为何还要继续走下去呢？因为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几千年来一直有人走在这条孤独的道路上，无论经过多少折磨，他们始终相信规则， 相信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尊严和价值，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着公理与正义，相信千年之后正气必定长存。是的，我明白了，现在轮到我了，我会坚守我的信念，我将对抗那个强大的敌人，战斗至最后一息，即使孤身一人。好吧，杨莲，现在我来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为了你的道统，牺牲你的一切，可以吗？可以。天启四年六月，左副都御史杨莲写旧上书，弹劾东厂提督太监魏忠贤24大罪。在这篇青史留名的脚文中，杨莲隶属了魏忠贤的种种罪恶，从排除异己、陷害忠良、图谋不轨、杀害无辜，可谓世间万象，无所不包，且真实可信，字字见血。由此看来，魏忠贤确实是人才。你想，短短几年里啊，跨行业、跨品种，坏事干得面面俱到，着实不易啊。这是杨莲的最后反击，与其说是反击，不如说是愤怒，因为连他自己都很清楚，此时的朝廷，从内阁到六部，都已是魏忠贤的爪牙。按照常理呢，这封奏书只要送上去，必定会落入阉党之手，倒是只能是废纸一张。杨莲虽然正直，却并非没有心眼儿。为了应对不利局面呢，他想出了两个办法。他写完这封奏书后啊，并没有遵守程序把他送到内阁，而是随身携带，等待着第二天的到来。因为在这一天，皇帝大人将上朝议事，那时呢，杨莲将拿出这封奏书，亲口揭露魏忠贤的罪恶。在清晨的薄雾中，杨莲怀揣着奏书前去上朝。此时除极个别人外，无人知道他的计划和即将要做的事情。然而当他来到大殿前的时候，却得到了一个让人哭笑不得的消息：皇帝下令今天不办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弛了下来，杨莲明白啊，这场生死决战又延迟了一天，只能明天再来。但就在他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却突然改变了主意。杨莲走到会稽门，按照惯例呢，他将这封奏书交给了负责递文书的官员。在交出文书那一刻，杨莲已经确定不久之后这封奏书就会放在魏忠贤的文案上。之所以做此选择，是因为他别无选择。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六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

纵使这个人孤立无援，他却依然畏惧这个人，深入骨髓的畏惧。极度的恐慌彻底扰乱了魏忠贤的神经，他的脑海中只剩下了一个念头：绝不能让这封奏书落到皇帝的手中。奏书倒还好说，魏公公一句话说压就压了，反正皇帝也不管。但问题是，杨莲是左副都御史，朝廷高级官员，只要皇帝上朝，他就能够见到皇帝，揭露所有的一切。怎么办呢？魏忠贤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不让皇帝上朝。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呀，皇帝都没有上朝，但这个办法实在有点蠢，因为天启皇帝到底是年轻人，到第四天就不干了，偏要去上朝。魏忠贤头疼不已呀，但皇帝大人说要上朝，不让他去又不行，迫于无奈，竟然找了上百个太监，把皇帝大人围了起来，到大殿转了一圈，全当是给大家一个交代。此外呢，他还特意派人事先说明，不允许任何人发言。总之，他的对策是先避风头，把这件事压下去，以后再跟杨莲算账。得知皇帝三天没有上朝，且目睹了那场滑稽游行的杨莲并不吃惊，事情的发展早在他意料之中。因为当他的第一步计划失败，被迫送出那封奏书的时候，他就想好了第二个对策。虽然魏忠贤压住了杨莲的奏书，但让他惊奇的是，这封文书竟然长了翅膀。没过几天，朝廷上下除了皇帝没看过，大家基本是人手一份儿，还有个把缺心眼儿的，把词儿编成了歌，四处去唱，搞得魏公公没脸出门呢。杨莲充分发挥了东林党的优良传统，不坐地等待上级批复，就以讲学传道为主要途径，把魏忠贤的恶劣事迹广泛传播，并在短短几天之内达到了妇孺皆知的效果。比如当时国子监里的几百号人看着这封奏书后啊，欢呼雀跃，连书都不读了，每天就抄这份24大罪，抄到手软，并广泛散发。吃过魏公公苦头的劳苦大众自不用说呀，大家一网上反复传抄，当众朗诵，成为最流行的手抄本。据说最风光的时候，连抄书的纸都缺了货。左光斗是少数几个事先知情者之一，此时自然不甘人后，连同朝廷里剩余的东林党官员共同上书，斥责魏忠贤，甚至某些退休在家的老先生也来凑个把热闹。于是几天之内，全国各地弹劾魏忠贤的公文纸纷至沓来，堆积如山，足够把魏忠贤埋了再立个碑。眼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许多原先是阉党的同志也坐不住了，唯恐局势变化自己垫背，一些人纷纷倒戈，掉头就骂魏公公，搞得魏忠贤的极其狼狈。而广大人民群众对魏忠贤的愤怒之情也如同那滔滔江水延绵不绝，搞得连深宫之中的皇帝都听说了这件事情，专门找魏忠贤来问话。到了这个地步，事情已经瞒不住了。杨莲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分之举竟然会产生如此重大影响，在他看来，照此形势发展，大事必成，忠贤必死。然而有一个人不同意杨莲的看法。在写奏书之前呢，为保证一击必中，杨莲呢曾跟东林党几个重要人物如赵南星、左光斗通过气儿，但有一个人他没有通知，这个人是叶向高。自始至终，叶向高都是东林党的盟友，且身居首府，是压制魏忠贤的最后力量。但杨先生就是不告诉他，偏不买他的账，因为叶向高曾不止一次对杨莲表达过如下观点：对付魏忠贤， 是不能硬来的。叶向高认为啊，魏忠贤根基深厚，身居高位，且内有奶妈客室，外有特务，就是东厂，以东林党目前的力量是无法扳倒的。杨连认为叶向高的言论是典型的投降主义精神，魏忠贤再强大也不过是个太监，他手下的那帮人无非是乌合之众，只要能够集中力量击倒魏忠贤，就能将阉党这帮人渣是一网打尽，维持社会秩序，世界和平。更何况自古以来邪不胜正，邪恶是必定失败的。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呢，杨连相信自己是正确的，魏忠贤终究会被摧毁。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邪不胜正是靠谱，但杨连不明白这个命题有个前提条件，时间。其实啊，在大多数时间里呢，除去超人啊、蝙蝠侠等不可抗力出来维护正义外，邪是经常胜正的。所谓好人、善人、老实人，常常被整得凄惨无比啊，比如于谦、岳飞等等，都是死后多少年才翻身平反，只有岁月的沧桑才能淘尽一切污浊，扫清人们眼帘上的遮盖与灰尘，看到那些殉道者无比璀璨的光芒，历千年而不灭。杨连，下一个殉道者。很不幸，叶向高的话虽然不中听，却是对的。以东林党目前的实力，要干掉魏忠贤是毫无胜算的。但决定他们必定失败宿命的，不是奶妈，也不是特务，而是皇帝。杨连并不傻，他知道大臣靠不住，太监靠不住，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皇帝身上。希望皇帝陛下雷霆大怒，最好把魏公公五马分尸再拉出去喂狗。可惜呀，杨连同志寄予厚望的天启皇帝是靠不住的。自有皇帝以来，牛皇帝有之，熊皇帝有之，不牛不熊的皇帝也有之，而天启皇帝比较特别，他是木匠。身为一名优秀的木匠啊，明熹宗呢有着良好的职业素养，他经常摆弄宫里的建筑，具体表现为他在当政的几年里啊，宫里经常搞工程，工程的设计单位、施工、监理、检验全部由皇帝大人自己承担。更为奇特的是，工程的目的也很简单，修好了就拆，拆完了再修，以达到拆拆修修无穷尽之目的。总之啊，搞来搞去，只为图个乐。这是大工程，小玩意儿天启同志也搞过。据史料记载啊，他曾经造过一种木质模型，有山有水有人，据说呢木人身后有机关控制，还能动起来，纯手工制作呀，比起今天的遥控玩具有过之无不及。为检验自己的实力，天启呢还曾把自己的作品放到市场上去卖，据称啊能卖近千两银子，和人民币几十万呢。要换在今天，这兄弟就不干皇帝也早发了。可是他偏偏就是皇帝。大明有无数木匠，但只有一个皇帝。无论是皇帝跑去做木匠，还是木匠跑来做皇帝，都是彻底的抓瞎。当然，许多书上说这位皇帝是低能儿，从来不管政务，不懂政治，那也是不对的。虽然他把权力交给了魏忠贤，也不看文件，不理朝廷，但他心里是很有数的。 比如魏公公看准了皇帝不想管事儿，就爱干木匠，每次有重要事情奏报，他都专挑朱木匠干得最起劲的时候去。朱木匠自然不高兴啊，把手一挥，我要你们是干什么的？这句话在手，魏公公自然欢天喜地，任意妄为。但在这句的后面，朱木匠总会加上一句，好好干，莫欺我。这句话的表面意思是你不要骗我，但隐含意思是我知道你可能会骗我。事实上啊，对魏忠贤的种种恶行，木匠多少还知道点，但在他看来啊，无论这人多好，只要对他坏就是坏人，无论这人多坏，只要对他好就是好人。基于这一观点，他对魏忠贤有着极深的信任，就算不信任他也没必要干掉他。叶向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才认定单凭这封奏书是无法解决魏忠贤的。而东林党里的另一位明白人黄遵素事发后也问过这样一个问题，清君侧者必有内援，杨公有乎？这意思是啊，你要搞定皇帝身边的人必须要有内应，当然没内应也行，像当年蒙人朱棣带几万人跟皇帝死磕，一直打到京城，想杀谁就杀谁。杨连没有，所以不行，但他依然充满自信，因为奏书在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和广大声势让他相信真理和正义是站在他这边的，但是实力并不在他这一边。奏书送上后的第五天，事情开始脱离杨连的轨道，走上了叶向高预言的道路。焦头烂额的魏忠贤几乎绝望了，面对如潮水涌来的攻击，他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呢，他只能跑去求内阁大臣东林党人韩况，希望他手下留情。韩况给他的答复是没有答复。这位东林党内除叶向高外的最高级别干部，对于魏公公的请求毫无回应，别说赞成，连拒绝都没有。如此的态度让魏忠贤深信，如果不久之后自己被拉出去干掉，往尸体上吐唾沫的人群行列中，此人应该排在头几名。与韩况不同，叶向高倒还比较温柔，他曾表示啊，对魏忠贤无需赶尽杀绝，能让他消停下来，洗手不干也就罢了。这个观点后来被许多的史书引用，来说明叶向高那卑劣的投降主义和悲观主义思想，甚至还有些人把叶先生列入了阉党的行列。凡持此种观点的，皆为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啃着馒头看窝头直流。因为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叶向高说无需赶尽杀绝，那只是客气客气，实际上压根儿就无法赶尽杀绝。事情的下一步发展完美地印证了这一点。在被无情的拒绝后啊，魏忠贤丢掉了所有幻想，他终于明白啊，对于自己的胡作非为，东林党人是无法容忍也无法接纳的。正邪不能共存，那就好吧，我将把所有的一切都拉入黑暗之中。魏忠贤立即找到另一个人，一个能够改变一切的人。在皇帝的面前，魏忠贤表现得相当悲痛，一进去就哭，一边哭一边说， 现在外边有人要害我，而且还要害皇上，我无法承担重任，请皇上免去我的职务吧。 这种混淆是非、拉皇帝下水的伎俩，虽然并不高明，却比较实用，是魏公公的必备招数。面对着痛哭流涕的魏忠贤，天启皇帝只说了一句话，就打断了魏公公的所有部署。听说有人弹劾你，是怎么回事啊？ 听到这句话呀，魏忠贤知道完了。他压住杨连的奏书， 煞费苦心封锁消息，这木匠还是知道了。对于朱木匠啊，魏忠贤还是比较了解的，虽不管事，绝不白痴，事到如今不说真话是不行了。于是他承认了奏书的存在，并顺道沉重地控诉了对方的污蔑。但皇帝陛下似乎不太关心魏公公的痛苦，只说了一句话： 奏书在哪里啊？拿来给我。这句话呀，再次把魏公公推入了深渊，因为在那封奏书上，杨莲列举了很多内容，比如迫害后宫嫔妃，甚至害死怀有身孕的妃子，以及私自操练兵马，图谋不轨等等。贪污受贿，皇帝可以不管；坑皇帝的老婆，抢皇帝的座位，皇帝就生气了。更何况这些事儿他确实也干过，只要皇帝知道，一查一个准儿啊。奏书拿来了，就在魏忠贤的意志即将崩溃之时，他听到了皇帝陛下的指示。 读给我听。魏忠贤笑了，因为他刚刚想起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儿，皇帝陛下是不大识字的。 如果说皇帝陛下的文化程度呢和魏公公差不多，似乎很残酷，但却是事实。天启之所以成长为准文盲，就识字不多，归根结底呢还是万历惹的祸。万历几十年不立太子，太子几十年不安心，自己都搞不定，哪顾得上儿子，儿子都顾不上，哪顾得上让儿子读书，就这么来折腾来折腾去啊，把天启折腾成了木匠。所以现在他并没有自己看，而是找了个人读给他听。魏忠贤看到了那个读奏书的人，他确定东林党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个朗读者是司礼监掌印太监他的死党王体乾。 就这样，杨莲的24条大罪在王太监的口里缩了水。 为不让皇帝大人担心，有关他老婆和他个人安危的都省略了，而魏公公一些过于恶心人的行为，出于善意也不读了。所以一篇文章读下来，皇帝大人相当疑惑，听起来魏公公为人还不错，为何群众如此愤怒？但这也无所谓啊，反正也没什么大事，老子还要干木匠呢，哎，就这么着吧。于是他对魏忠贤说： 你接着干吧，没啥大事。魏忠贤彻底解脱了。 正如叶向高所说的那样，正义和道德是打不倒魏忠贤的，能让这位无赖屈服的只有实力，而唯一拥有这种实力的人只有皇帝。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第6部就为您播讲到这儿，请您继续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2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水深如麦花香，取暖取暖烟自凉，故事说雨亭亭小池塘，春山春秋春雨清溪长。乡有清风造访厅堂，望江行茶捧一歌唱，抛书卷一出窗，开悬帘未央，轻拢衣袖荷花香。清河街亭房，五条陈松梁，山雪蒸气五指山月光，春天闻铃笛，曲径香河小夜长，三十六杯春水扬。

FM 九。